昨夜来过，心头画记号，重踏爱的旅途，仍旧又是迷路。泪放任流过，依然是爱慕。凝望我的眼神，你会终于知道。转做平静，遗落的感情，原来从没说明。谁会令我期待，情深似海浮来？谁给我的记忆留下色彩？为何没法再更改？从你远走方可逝。还未算清。